邱腾华又话，当局花半年时间检讨港台嘅制度，特别系编辑流程同埋个案处理方面，吸取咗好多经验。但人手编配并非单打独斗，当局一直安排最好人选出任相关岗位，亦都有人员负责支援，会继续做好人事安排同完善制度。日本东京都新增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第三日创单日新低，亦都系近一年四个月以嚟首次单日确诊低过50宗。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受其与热带气旋圆规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25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1,6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7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7.4升21.4，阿里巴巴167.8升12.3，腾讯控股496蚊升14.2，盈富基金25.94升4.6，中国平安59.85升2蚊，安达体育125.5跌5.9，联想集团7.63跌1.18，比亚迪股份258.8升12.8，东岳集团14.4跌2.48，快手88蚊升4.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18，瑞士法郎8.397，澳元5.716，加元6.251，新西兰元5.415，欧元9.001。每百日元对港元6.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8点，升449点。港金现价报16,2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3.49美元，卖出1,7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喺圣佐治大厦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道因为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住雅丽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同大家讲一个渡轮的消息，就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由头先下午五点起，屯门往返大澳的航线终点是改为沙罗湾，暂时不停大澳的。就由于风浪关系，富裕小轮屯门往返大澳的航线终点是改为沙罗湾，暂时不停大澳。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重遇大娇凤，即刻解释自己冇畏罪潜逃，可惜大娇凤已经变咗心啦。佢两个会唔会因为咁缘尽于此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嘅活动。 张开眼中一扇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亦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好，夏天和多远， 夏天光， 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哦耶耶耶，快来加 入。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张美娜的新作品《夏天时》可以解释成为提醒我哋千祈唔好因为害怕或者怕丑而错过咗任何机会，佢亦都提醒我哋应该大胆尝试追寻自己所爱嘅事情。今次嘅 MV 拍摄工作专登就揾埋自己合作惯嘅朋友一齐帮手，佢话可以壮大自己嘅胆，将呢份勇气同乐迷分享。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夏天时》，《夏天时》。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Chamina》，夏天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0月11号的骚动音乐。 拜，又嚟到星期一啦， 又嚟到夹咗一两个风球中间嘅日子啦。 系啊，好紧张啊，而家。 因为啱啱嘅 weekend 嘅时候，譬如我哋节目都有啲 group， 咁有啲听众喺度，大家都会喺度即系讨论紧啦，亦都会问啊，使唔使即系节目会唔会如常咧？跟住会唔会有机会听到我哋伟大嘅斌爷会有一个风间嘅 music show 咧？咁大家好期待啦。 唔系风间有好多个岗位嘅。 系啦，咁大家都好好奇究竟其实系点样样嘅。我谂因为星期六如果你需要好似我哋咁要做嘢嘅话，咁基本上话就话八号风球嘅时候就可能唔需要翻工啦。 系啊，冇错。 咁但系其实要翻工，原本要翻工，大家都会 stand by 住，其实都冇乜得瞓噶。 系噶，系噶。 你系 ready 住个人喺度。 那个心情系好紧张嘅。我谂我同波成喺礼拜六嗰日咧，大家个心情都系好纠结。不过嗰种状态系唔同嘅，因为对于波成嚟讲，如果个八号风球，你嗰日要做后援会啦，咁如果系啦，咁如果我啱啱撞正未落波，咁你就可以唔使翻，系嘛？咁但系我个调翻转头就系，如果个风球 keep 住挂咧，我就要随时 stand by 要翻嚟啦，咁样嗰个状况系好唔同嘅。 因为系比平时会早起身啲添，即系如果礼拜六。如常即係話我哋即係兩點開咪，如果有陣時前面會做訪問啦，咁、可能就十一點零起身。如果唔係，有時可以即係十二點到先至起身咁。咁但係嗰日反而係異常地早，因為其實前一晚瞓之前咧，即係其實嗰日凌晨四五點先瞓，已經知道將會懸掛八號風球， 都 feel 到嗰陣風嚟㗎。 係啦，即係已經知道預告緊會打嘅話咧，咁其實第二朝其實反而係要更加早起身，係因為你要隨時應對住。你即係 嗰個 狀況啦，係啦，即究竟需唔需要咧？即係啲嘢點樣安排咧？甚至乎你都睇下，即係我都要睇下我哋住嗰、那個環境，即係落唔落到樓。 係啊， 因為有陣時八號風球如果唔係吹正我屋企嗰邊，其實下面係即係風平浪靜，咁係可以。以前都試過，可能即係八號風球安排到的話，都會翻嚟嘅，因為風間嘅同事 係 可以做十幾個鐘喺度。 22啊，嗰日係做咗22個鐘，我見到有啲同事，我真係非常由心入邊開始 respect 出嚟啊！真係， 因為有二台嘅聽眾咧，佢係因為啱啱呢個八號風球，佢醒翻起咧、，Give me five。最後一個星期時候嘅其中一日，真係好好記性，我都唔記得。因為喺 Give Me Five 最後一個星期，即係2020年嘅10月16號嗰個星期啦，我好記得呢個日子啦。 好勁喎！ 十六號係星期五嚟嘅，跟住就唔知15、14、13、12，講緊2020年嘅10月啦、 上年啦， 係啦，因為最後一個星期，咁其實每一日嘅環節就叫做係最後一集啦。咁有其中係星期二嚟嘅，我記得 嚇。 即係睇翻，嗰、 okay. 日就係八號風球。咁我同子豪同天怡，我哋都同埋嗰陣時節目監製，大家都有 keep 住聯繫，就係、是、個節目最後一個星期，如果安全情況之下，我哋會唔會都照爭取到翻嚟可以照開麥咧、因為笑咗一日就係笑咗一日噶嘛，特別 係 倒數緊咁。 冇錯。 咁我聽翻嗰陣時係真係最後，我哋三個都有喺安全情況下就翻到嚟。 哇，好堅持、啊！ 咁但係都要睇下真係嗰陣時自己屋企狀況，譬如啱啱呢個禮拜六屋企咧係 keep 住咧，好似人敲窗， 好誇張啊！我直頭係咧啲風咧，我已經閂曬窗成噶啦，跟住然後啲風呼呼聲，個窗係咁震啊！我震咗我成晚啊，所以咧其實嗰日都瞓得唔係咁好啊。 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樣樣嘅狀況，即係大家聽咗時都好奇啊，點樣決定翻係定係唔翻？咁我哋都其實一路都會同住公司嘅同事，大家一齊聯絡，會講下，亦都考慮到交通啦，即係如果要過海嘅同事又點啊？咁盡量安排到就安排啦，咁樣噶嘛。 但我想講咧，即係啱啱呢個 weekend 打風嗰一日咧，令我體驗到，我覺得而家喺香港咧，我真係要好真心佩服好多嘅香港人，佢哋嗰份精神、嗰份打工嘅精神好強。因為咧， 我嘅最大訴求就係要翻工。 就係滑雪嗰日咧，因為我已經知道嗰個八號風球，即係都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咁我都隨時準備要翻嚟電台去工作咁樣啦。咁只不過係唔知幾多點要翻嚟啦。咁然後喺屋企坐咗好耐，等下，我覺得冇乜人啊。咁然後後屘我就收到電話，原來你今日翻夜更啊，因為個八號波冇快乐咁样，咁然后嬲嬲地咧，我就冲咗出去尖沙咀同揾朋友一齐 打咗个靓边炉，即系我个心态就系、是，还死点死，做嘢把鬼先死啦咁样。咁然后就去咗打边炉，打完个边炉，跟住再搭呢一个嘅交通工具翻嚟，成件事好似系冇打风咁样噶，成件事好自如咁样。你搭车又好方便啦，跟住你去到啲商场度搵嘢食又好方便，又好齐全啦，仲要唔使点排队添，几开心啊！跟住食完个靓边炉再翻嚟，哇 perfect 啊咁样，跟住就开工咯。即系嗰个感觉就系、是，哇！其实香港呢个城市真系超级有活力啊！我想讲 系即系八号风球星期六嗰日咁处理晒，知道咗唔需要翻嚟，咁就即系继续瞓啦。 系 咁啊！临瞓之前，我妈就话：，哇！我哋落去食嘢，落唔落去一齐啊？落饮茶吓？唔系八号风球咩？下面有开咩？ 开？点解唔开啊？ 因为连锁嗰啲全部都照开啊， 饮、啊、茶嗰啲先更加开啊，饮、啊、早茶嗰日啲系啊，啲同事仲话，诶四点几落波，不如等多一阵，我哋去饮个早茶啦咁样。我话诶唔好啦，好攰啦，翻屋企瞓啦，真系。 我即系讲紧凌晨。 凌晨啦、 啊，其实你嗰日最后系 我哋 翻嚟留到几点？那个 风球系四点八。即系凌晨四点八就落波嘅，即系三号风球嘅转翻。咁啊，我哋都系嗰个时间收工，因为啲嘢就慢慢转翻正常嘅轨道啦。咁、哦、样，咁然后咧就即系 大家好热血啦， 系大家好热血，即系大家都咁辛苦啦，不如即系等多一阵啦，等到天光嘅时候，同埋啲交通顺畅嘅时候，我哋就去饮个早茶啦。咁但系嗰一刻真系冇呢一个心情，因为太攰啦，真系好耐冇试。试过喺呢啲环境底下翻工咧，特别个人系精神消耗得好犀利。 因为头先你有讲话，其实大风日子，即系如果会翻嚟，同事有唔同岗位啊嘛。 系啊， 其实我都唔知道，其实你哋点样分 啊？好得意嘅，我唔知讲唔讲得啦，我净系讲我嗰一 part 啦。 就系讲嗰啲， 因为系啦，费事即系好似唔系咁好啊嘛，啲内部嘅嘢。但系即系因为我嗰日翻嚟咧，即系有好多听众会问啊，咁你翻公司系咪就系要开麦咧？咁其实。打風係有好多嘅一啲崗位係要負責嘅，咁我個崗位係要負責去收發一啲打風嘅資訊，即係一啲嘅風球資訊啊，或者可能日頭有啲同事就係有啲交通資訊啊，咁都要有一啲信息上嘅傳遞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唔同嘅同事有唔同嘅崗位翻嚟去。做好自己嗰個部分，因為好啲資訊粒粒亂嘅，如果唔係嘅話，就所以要有好足夠嘅人手喺度嘅。 呢啲人就按 panel 係啦，嗱，所以嗰日好勁啊！我哋聽到我哋監製啊 ，Carmen， 我未聽翻啊，好想聽啊，我想聽佢做音樂。 要你聽翻啦，你聽翻嗰、那個archive 啦。 好誇張，你諗下， 可以聽到佢播歌。 其實好難嘅，因為你中間譬如搭三搭九，即係平時搭正搭半新聞啦，咁、你搭三搭九有風暴消息，跟住你要計嗰啲歌點播啦。 係啊， 其實冇乜 flow 可以計得到。 你基本上嗰晚 keep 住就係好似播兩隻歌，又要讀下天氣，即係如果有啲咩突發嘅話，你又要即刻讀噶嘛。咁啊，但係夜晚就好少少嘅，夜晚就即係大家都翻咗屋企啦，喺安全嘅地方嘅時候，咁啊，即係亦都少咗一啲路面嘅資訊咁樣咯。 系，而亦都因为呢个客观环境因素影响之下咧，喺呢一个嘅 weekend， 我突然之间 系 顿觉啊，人生多咗好多嘅时间啊，因为你冇得出去啦， 系啊， 所有嘅 show 就取消晒。 系啊，嗰日我睇住个 IG 全部 show 唔系褪期又要 cancel 咁样， 因为本身星期六系睇一个户外电子音乐节，咁跟住早喺星期六之前已经预告咗话会改期噶啦，因为就算八号都三号你户外。一定睇唔到啦，咁、所以就跌埋心水睇唔到呢、這個，然後就覆你一個朋友 message， 因為就有另一個 show 就室內嘅，咁我諗住啊佢三號室內搞得成啦，咁但係最終都即係都睇唔到啦，因為其實可能當你落波係講緊四點零鐘為例啦，如果你四點零鐘為例個 show 八點鐘開，你覺得啊都仲有四個鐘，但其實現場要 set up 咧， 係啊， 佢哋話因為你唔知幾時落。咁你嗰啲音響啊、台燈聲全部嘢你都要運去㗎嘛。 係啊係啊。 咁係搞唔切。咁所以最後另一個 show 都睇唔到啦。 同埋呢啲環境底下呢，佢啲器材一揼濕呢就玩完㗎啦。 咁所以就所有 show 都唔需要出去睇啦，突然之間。 我記得有一年呢就係呢啲環境。我去嗰年 Ed Sheeran 嚟香港啊，喺户外開演唱會，跟住然後就係因為落大雨放一聲。大家啲樂迷喺個場地嗰度等咗兩粒鐘，佢都開唔到 show， 跟住最後要 delay， 即係呢啲環境底下去音樂節係會攪搞啲，咁所以我覺得騰一騰嘅， 甚至乎音樂 音樂劇啊， 係係係， 尋日禮拜日嗰個一日做四場啊嘛， 哇，好恐怖、啊！ 因為星期六嗰個做唔到，褪咗嘛，然後禮拜日一日做四場，我係見到 I G 有啲朋友係凌晨一點幾咧先至完場啊，凌咩凌晨點幾兩點啊，由朝做到晚，咁我覺得呢個係佩服嘅，即係表演者啦、幕後啦，各樣大家一齊一條心去， 嗯嗯， 我覺得哇！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好耐冇見到呢一種活力嘅，即係大家嗰個應變又好快啦，跟住 keep 住大家都好希望可以做到自己本身安排好嘅工作啦，或者一啲嘅表演啦，咁呢個係值得開心嘅。 因為大家知道啲 show 做。即係你今日做到嗰下嘅，又唔知幾時先做到 啊！做得一場得一場噶啦， 咁樣噶嘛。咁所以好珍惜每一次。咁嘅觀眾亦都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 weekend 見到呢啲，咁又自己又多咗時間喺屋企，因為被逼地冇得出去啦。跟住我媽都話：咦，你又喺屋企啊？即係講到好似 你又喺屋企。 阿仔，你唔使出去咩？我話出面打暴風球啊，點出去啊？ 你問翻阿媽啊嘛，平時你又話我當屋企係酒店，而家難得阿仔留喺屋企多一日啦，一日咋？你就話咩啊？我又喺屋企。 咦，你喺屋企啊？你唔出去啊？咁樣，我唔知佢係咪講反話，其實可能出面打出個縫縫聲，我點出去啊？媽。 咁啊，但係大家即係呢個認真嘅都要留意嗰個天氣狀況，因為都有預告。个话今晚有机会好似话会挂个三号嘅， 系啦，跟住星期二三就又好近，大家自己睇嗰啲啦，咁 冇错。 咁所以我就觉得就突然之间呢个 weekend 咧、多咗好多嘅私人时间，因为踎咗喺屋企啊嘛。咁系做咗好多嘢，好我觉得做咗好多嘢去调整一下自己嘅，即系例如开个 hard disk 去整理一下啲 file 啦、 啊。你终于有呢个时间啦， 系啦，跟住 email 会 check 下，跟住要找卡数呢啲生活基本要啦，间房开始执下，跟住甚至乎就啲隔篱邻舍屋企开咗两台麻雀，咁我就企喺度睇人打麻雀， 好惨啊！好惨啊！ 佢哋有问我打唔打，我唔使啦，我睇得啦，因为我谂住睇一阵，我就即系入去继续做嘢。 系 OK， 因为 okay. 因为之前喺节目我都有讲过，我咪话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全日咩都唔做， 系系系，你会焦虑噶嘛？ 我而家揾到一个平衡啦，喺呢一个嘅 weekend 就系、是、嗰一日其实唔需要做好长，但你知道嗰日有 少少嘢， 少少做嘢，有工作嘅成分喺里边咧，个人就 balance 到啦。咁所以我就冇选择坐低打四圈，然后我就唔使、我睇得噶，系，跟住就饮下水啊，望下，跟住入去就可能剪个访问， 系， 跟住行翻出嚟又再睇。 浪费，浪费， 点解浪费啊？ 打风梗系要打牌噶啦，打风唔打牌点叫打风？打风一定有两样嘢要打，打牌打边炉。我话嘅， 黐线嘅呢个人，咁咯，咁就大家留意住啦。 系啊， 系啦，我哋都 有机会睇下听日又可以打牌打边度啦。唔知啊， 即系有冇机会叫大家啊？ 最紧要大家注意安全啊！ 系啦，大家都度过咗一个忙碌啊、狼狈嘅 weekend 嘅时候，有经验啦。嚟紧呢几日就大家睇住啦。做定啲粮，做定啲嘢食，做定准备。最好公司嘅管理层都做定准备，安排员工嘅返工啦。世界大乱，要拨开风沙找到你，到处住去躲，以致薄弱，要决心翻，要自动找到你，到地牢与天荒。接近你也不管再。让我忘记尘浮或痛楚。 이제 못 견디겠어 내게 돌아와 널 볼 수밖에 없다는 게 지쳐 내게 돌아와 평균 다운 비가 내리고 그쳐 이 내리는 비마저 또 날 몰라서 다 그쳐 돌아와도 baby girl 내 눈앞에 나타나줘 다 무너진데도 난 네가 좋다니까 손상도 상승 걸 听过有张敬轩嘅《无城有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热带气旋远规逐步移近本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远规晚上将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听日天气转坏，星期三部分地区或者会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天气变化情况等，当日可能发出8号信号，呼吁市民趁天气未转坏，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全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无病征。本港累计12268宗确诊。新增患者由27至75岁，其中两人从巴基斯坦抵港，两人来自菲律宾，其余三人分别由肯尼亚、黑山和美国抵港。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服务中心今日启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启用仪式的时候说，服务中心会为香港社会团体包括工商组织等提供办公场地和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协助团体处理事务，相信会起到好作用，标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至于这类服务中心会不会扩展至其他内地城市，梁振英说有关工作要一步步做，目前先集中做好南沙的工作，如果工作是有成效并获大家认同，愿意在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亦都是中国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澳洲个别政客涉台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对外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澳方个别政客的言论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极其荒谬。他说这种出于一己政治私利煽动对立、鼓噪中国威胁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对中国污蔑抹黑的言论很不道德、极不负责，也都注定不得人心。赵立坚说，中方奉劝澳方个别人士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基本事实，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澳洲前总理亚伯特近日访台，表示支持台湾打破国际孤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风同埋系有大雨同埋狂风，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渡轮嘅消息先啦。咁啊，因为受大浪影响啊，现时咧富裕小轮。咁啊，屯門往返大澳嘅航線終點咧就改咗喺沙羅灣，就不停大澳嘅，大家留意啊！富裕小輪咁啊，由5點開始，即係話已經係實施緊噶啦。 屯門往返大澳的航線終點就改為沙羅灣，不停大澳的。隧道的情況，現在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在柯達大廈，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中環廣場，西行就排到去中排到呢个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港岛呢现时铜锣湾的大坑道下行，咁啊落去呢、這、一个铜锣湾方向，近住铜锣湾道一带呢都好多车㗎。慢车的龙尾近瑞士花园。九龙方面呢，观塘道呢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雅丽道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时间小心啦，即系牛头角嗰度附近啦。旺角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现时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仲有就系窝打路道啦，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系多车。慢车嘅龙尾去到亚加老街。新界啦，而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就比较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市中心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都系慢车。荃湾嘅德士古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线就封咗路，咁啊德士古道嘅车辆咧暂时系禁止左转去永德街。仲有咧，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呢一个影业路，即系西贡嗰边啦。清水湾道近住影业路回旋处，现时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马鞍山西沙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另一个风又好似嚟紧啦，点算好啊？ 冇咩点噶，宾神，咪当每日重复嘅生活里边会有少少冲击咁啦。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Yeah. Oh, oh, oh, oh.Sunshine, yeah. Living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 第二首派台作品是 Anson Bean， 叫 You Make My Day。 Baby, you make my day. 能够找到同步率高的人同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来的。 我靠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无非一首冷战。 孤孤的总爱挑战，像我双眼细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茶好放司机当年，即使超邦当年，回顾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算太低？创世界新心态，不需要买力扮乖，正经最坏才真的气派。创世界新心态，就学习如何最乖，洒脱失势，淡淡一点老坏。 佢哋两个就找到对方。在音乐上面非常之夹，亦都想法相近。他们是石山街有杨彤彤 Master。 只想撕开那底线，惊天破地更加干脆点。我一起发梦，不需管中多少的冷战。 天生星光制加冕，具有的束缚这咩靠边。主权，创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创造新的气派。创世界新心态，就学习如何最乖，洒脱失势，简单一点我来。 叫做石山派，他们找到对方，音乐上面继续找他们的特色。所以说同行者很重要的，因为没有人撑着行很快会放弃，特别现实和期望总有落差。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到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太大暴冲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

愿你可日后回味无望的光阴与少年，留低请别远飞，唱一首歌给他方的你，就算生活再何悲，若有一天 有耶鲁嘅呢首派台作品，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再约定一天再见。上星期一个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都好多画面浮现。啱啱嗰首歌可能都会令你谂起一啲同曾经啊同你 close 嘅人，但系而家唔喺身边嘅一啲面孔。希望啦，真系希望啦吓！大家唔需要去到人生嘅终点嗰一刻，先至系大家再次相见嘅时候啊！ 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公满山的神怪想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成诗，加多里山的诚意是陪你一片，这天要将将将将将将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 上星期喺耶鲁嘅 concert 嗰度咧，其中有一 part 嘅嘉宾就有佢哋嘅出现啦，近年三年之间亦都越嚟越好嘅成绩啊！佢哋本地嘅乐队 The Hurts， 楼下有魔怪正在叫，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赐的宴。博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不变，这天要唱唱唱唱唱唱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 当晚听住佢哋喺台上面玩千世书嘅时候咧，有一种无名嘅感动，就系因为身边见到其他嘅叫做前辈乐队，譬如 Kala、Rubber Band、Tony 都陶醉于佢哋音乐当中。咁啊，就好强烈地感觉到，即系乐队喺香港嘅嗰个凝聚力啊！佢哋嘅名字系 The Hurts， 有佢哋最新派台作品叫做《天堂 100%》。先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啦。 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大埔的沿线路近大发街因为意外，现在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丁角路过了凤园路，而大发街去沿线路的车龙就排到大昌街。现在在大埔工业村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就是因为沿线路近大发街有意外，现在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丁角路过了凤园路，而大发街去沿线路的龙尾就在大昌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因为车多关系，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彩虹村。咁另外咧，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亦都开始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半山咧，马记先峡道近住梅道嘅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噶。而家上山嘅车龙沿住红棉路一路排到落下角道，咁而反方向落山嘅龙尾就近山顶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去到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艾家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而观塘道近启业村咧，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安定村。咁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因为紧急维修，去油塘方向而家近雅丽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去朗平。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点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CIBS Awards 2021， 人人广播， 人人投票。 中医师讲呢啲第九集，医师我咳极唔好，点算好？ 文学不分地域界限， 文学相对论。 外国文学， 投选最受欢迎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rthk.hk/CIBSAwards 2021， 截止日期10月13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Music is what we're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啊！我真系恭喜你啊！嘅、 yeah! 环节打俾呢个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单位啦，咁我哋都会拣选两位嘅，咁就睇下佢哋而家呢个状态得唔得闲会听到我哋电话啦。好啦，而家打紧俾第一位。 Hello，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i，Hello，Hello， 阿 Jill 你好，维斯啊，你好啊，我系波神啊， Hi! 我系奔神啊， Hello! 你听唔到有啲烟花声啊？ 是啊，听到，我以为 咩 事添？ 系咪即刻惊一惊？ 有冇好 surprise 我哋呢个电话打嚟 ？surprise 啊！ 系啦，因为我哋呢个电话咧打俾卫斯啦，咁其实就因为想话个消息俾你听，就是、你嘅派台作品咧《悬崖有路》咧就登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系新上榜嘅第18位嘅，咁啊，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嘅，恭喜你啊 ！Thank you so much！ 咁啊，同时咧呢、這个消息之余，我哋亦都有一啲少少嘅心意送俾你嘅，即系我哋、 啊、 平日你上嚟，我哋有啲心意，我哋打电话俾你都有嘅，就有一啲押韵嘅一啲说话送俾你嘅，咁啊嚟噶啦，我哋 耶，好啊， 系啊，关你同埋关只歌事， 我嚟第一句先， 好，你啊， 尽量睇下听唔听得明啊吓， 好， 卫斯唱悬崖有路， 人生总会有糟糕， 企上悬崖先睇到 前面风景会更好啊， 耶。好叻啊！做呢一啲 poetry， 我净系识呢啲嘅啫，做呢啲无无聊聊嗰啲咧， 好听、哦，可以写首歌， 系啊，我哋下次试下，我哋 变成歌词， 将变成歌词， 系啊，变成歌 词，因为呢几句嘅说话，我哋都觉得即系从呢一首《悬崖有路》当中可以即系感觉到嘅呢个 message 啦。咁其实今次呢一首歌紧、接住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都系一首即系勉励性好强嘅一个作品嚟。嗰、时系咪？都即接住上一隻之后，同公司或者一啲团队去商量嘅时候，都会觉得啊，觉得应该系有啲打气性嘅歌去推出咁样噶。 其实我哋今年做个 project 咧，就系讲紧经历紧唔同嘅，即系经历紧痛苦嘅唔同嘅阶段咯。系啊，譬如我今年第一首歌咧，出咗第一首就是一知半解啊，去到面对后悔啊，同埋想改写的诗，去到今次呢首歌都是形容紧一啲唔同嘅痛苦嘅感觉咯。 OK， 咁跟住去到呢一首，譬如用到哦，可能懸崖嘅呢一個嘅概念啊，企上懸崖邊睇風景嘅嗰一個嘅可能畫面等等，咁呢個係咪都即係特別填詞人可能佢嘅諗法會特別強烈啲，去點樣講緊呢一個 message 咧？ 係啊，因為即係今次呢一份歌詞係比較新嘅填詞人叫做 Aaron 啦，佢都係亦都係我哋 公司 嘅 一文言嘅， 好年輕啊， 係啊，好年輕。雖然佢係比較新啦，但係我覺得佢係好 talented 啦，佢寫呢份歌詞係好有畫面咯，你會見到佢係用好多大自然嘅景色，好似海啊、山啊、花草啊，因為我覺得佢係想寫一啲好似反思嘅感觉咯，一种反思嘅感觉咯。 系咁，其实嗰阵时一开始呢一首歌曲方面就有譬如 J.R.E 啦。咁嗰时其实系咪可能你当初听佢个曲嘅时候，已经都感觉到嗰种好 positive 嘅 energy 噶啦，已经。 J.R.E 佢写嗰啲 melody 系真系好好咯，同埋今次我哋听佢呢一个 demo 咧，就觉得好啱我哋呢一个 project 咯，佢觉得好啱呢一个。message 个 信息 咁去到录音嘅时候，其实自己会唔会都即系都被感动到？因为我相信听嘅听众乐迷或者我自己听都系，即系其实你把声今次放喺里边嘅时候，有一种温暖喺里边噶嘛？你自己有冇都俾自己感动翻转头咁样？ 反而系因为我同舒文一齐录嘅时候，佢系真系好。哇，佢好有心机去将我最好嘅 take。最 perfect 嘅 take， 佢会不停，即系我哋会录好多嘅 take 咯，同埋佢会花好多时间咯，去真系想 push 我去唱得最好咯，去演出呢首歌咯，咁系咯，跟住佢就会将我啲我好内心嘅感觉拎出嚟咯，所以系好好啊！今次同舒敏一起合作，真系好希望可以再继续同佢合作咯，因为佢真系好令到我唱得我觉得是进步了咯，因为他好像一个音乐老师那样。 因为我都听过他有时会即是跟歌手录音的时候说，其实这一 take 我觉得可以了，但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加好，然后就会 push 大家呢是不是都有出现可能跟你的画 面 是啊是啊，他真的很有些人会觉得他很严谨，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他真的很想听到我去欣赏呢首歌咯，去唱即系去 perform 啊，同埋去唱得好似我自己都好 enjoy 紧呢首歌咯。 佢有冇可能喺录音之前或者录音过程当中都同阿 Jo 你去讲一啲，可能带住一啲点样样嘅状态，谂住一啲嘅乜嘢去演绎呢首歌？有冇出现呢啲咁嘅对话噶？都 有啊有啊，我记得有一次佢叫我幻想自己欣赏紧一杯雪糕咁样嘅感觉去唱， 好难好难想象， 好难啊，好难做呢件事，因为首歌系好 emotional， 跟住你要我去唱到好似 enjoy 紧一杯雪糕，系真系好难做。 你有冇问佢点解要系雪糕啊？ 系咯。 因为佢觉得 ice cream 系一个好 enjoyable 嘅嘢咯，即系会有一种enjoy 嘅感觉， 即系佢唔系一种苦涩，所以呢一首歌可能佢即系个意思想带出就系 有嗰种甜 喺里边咁样样， 可能系啊，同埋佢都即系佢觉得我系好可能太 focus 喺啲歌词啊，所以佢即系我好紧张，系咬得唔。正咯啲字，咁佢就叫我唔好谂太多关于啲字啦，就咁唱得用个心去唱咯。 哦，我估唔到原来系一个咁嘅画面，即系我以为系会幻想，真系企喺原来边听住 山水水啊， 听住啲海浪拍嚟嗰啲， 系啦，竟然系 ice cream， 好有趣呢一个。咁你以后唱 live 都可以谂住嗰杯 ice cream 啦。 系啊。 所以大家听的时候都可以试下吃住个雪糕听， 可能不同滋味的是。 是啊，即是没那么苦啊，听下去。 是很奇怪啊，因为首歌是很 emotional， 很沉重的嘛。 可能 可能觉得你太沉重，佢觉得阿蕉可以轻松翻啲咁 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只歌嗰度感受嗰种生活很苦，但你要甜嗰种感觉啊吓。 系啊，所以我就再次恭喜阿蕉呢一首《月牙有路》咁啊，新上榜啦，预祝成绩更加好。我哋而家幻想住自己食雪糕，听呢一首歌啦。谢谢你阿蕉，恭喜你 ，thank you，bye。 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至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终于在梦之中够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无尽的荡想到远走，成就我死不去，只要等够明日会争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伤过但再生以后就强悍，悬崖边走了几里路，却把我看着深深的发早，迎着风一天会到。 听我为先呢一首谂住食雪糕嘅画面去唱嘅最新派头作品《悬崖有路》。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 好，火星 系啊，仲有奔神喺度啊！ Hi, 你好 ，Hello， 你好， 系我哋第二通电话打嘅朋友咧，就系施康桥啦。 你好啊 ，Hello， 系啊，我哋呢通电话打俾你咧，系因为你嘅新派台作品《Stay》咧，亦都系喺我哋中文歌嘅龙虎榜新上榜呢个星期第二十位嘅，恭喜晒你！ 哇，多谢多谢你。 因为我哋另一个传统嘅，除咗打咗个电话讲咗个消息之外咧，亦都会有几句嘅押韵嘅说话咧送 送翻俾你嘅。 多谢。 系啊，嚟噶咯，接招咯。 好。 好 施康桥新歌叫 Stay， 提你要控制自己。 MV 造型多到被 塔罗求爱情转机。 吓亲， 好劲啊！ 多同下一下，发生咩事啊？系啦，喂，都介绍下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Stay》啦，因为都好似系叫大家吓，即系要控制下自己，遇到自己中意嘅人都冷静啲咁样样， 唔好乱咁就应承人。 系啊，唔好咁快就应承。其实都有啲似我本身嗰个性格，即系慢热啲。因为而家好似爱情好容易，好快就一齐，但系好快亦都会分手咁样。咁就宁愿呼吁大家就了解大家耐啲深啲之后先至一齐，咁就未必会话好似一齐咗之后先至又觉得唔啱又分开咁咯。 哦，但系我想知道系咪呢一个自己对于爱情嘅头先讲都会有即系睇定啲先，系咪喺揾填字 T-Rex 嘅时候都要同佢即系分享下自己过往一啲爱情嘅谂法啊状况，等佢可以帮你去度身订造呢一份歌词噶。 一开始呢我是即是冇乜諗法嘅对个歌词，因为我纯粹觉得呢个 Stay 嘅 demo 好好听，咁我就话、okay. 啊交俾你哋去决定啦，就舒老板同埋 T-Rex 就自己去 design 咁样。咁但係呢我收到份歌词嗰陣时呢係有啲惊讶嘅，因为觉得佢写嘅嘢呢同我好似呀个性格。咁跟住我就好好奇啦，我就问舒老板，咦点解 T-Rex 我同佢其实未见过面嘅。咁亦都唔識大家啦，但係點解佢寫啲嘢咁似我鍾意啲嘢，譬如佢啲歌詞入面呢有講話飲白雀奶蓋茶啦，做大氧運動啦，咁呢啲都係我平時鍾意嘅喜好嚟嘅。咁就我就諗唔到咦點解佢會知呢，咁後咩我先知道原來係舒老闆話佢平時觀察咗我，即係可能唔知佢錄音定係點樣觀察到我鍾意呢啲嘢之後同佢分享囉。 哦，或者可能 IG follow 咗你呢，即係見到靚女就 follow， 跟住就 like 你啲相嗰啲啦。 可能有睇即係都係嘅，因為 IG 即係睇到好多嘢嘛。 嗯。 咁可能我覺得都有關係，可能佢就拎咗啲元素就擺咗落去咁樣。 是，另外你剛才都讲到就是这个 demo， 即 stay 的时候已经很喜欢，因为今次这个曲风上面都有一些轻快一些有节奏感一些，即唱起上来都会跟可能以往的作品的分别都大的。是 有些 groove 的。 是有些 groove 的。 是啊，因为我想即其实我想要有 groove 或者是快一点的歌呢都很久的了，因为我自己喜欢跳舞的。 是。 所以之前已经有问公司啊可不可以不是慢歌啊这样。可唔可以係有啲節奏感重啲嘅歌啊？咁就直至到聽到 Stay 呢個 demo 嘅時候，我已經好鍾意。雖然佢唔係話超級快嗰啲跳舞歌啦，咁但係呢佢嗰啲節奏感我覺得好得意，同埋都跳到下舞嘅少少。 所以喺 MV 裏面嘅好多造型當中，有一啲都會係著住嗰套衫，然之後就會跳一啲簡單舞蹈咁樣啦，就咁樣安排。 係啊係啊，同埋如果係 live 嘅時候，就係真係成隻歌都係會跳舞。 哦、 即已经排咗舞噶啦，都表演过一两次啦。 紧唔紧张啊？真系要去到 live 嘅时候，要成只跳出嚟跳唱咁样。 超紧张，因为咧就咁唱咧 OK， 跟住你叫我就咁跳都得，但系咧我真系未试过唱加跳咯。 哦， 有冇啊？ 冇諗過呢即係唱加跳原來咁難嘅，因為呢你唱即係你跳得好用力嘅時候呢其實好難把聲好穩定囉、 哦、 即係可能啲呼吸咁樣啦，跟住又要 hold 住嗰、那個聲線，跟住就因為要表演呢所以就練咗好耐真係。 係。 嗯。 嗰陣時有冇話即係如果即係跳還跳唱還唱 ok 啦，但係加埋一齊你要練幾耐先可以覺得啊自己過到覺得自己個心理關口係可以表演到啦 ok 啦咁樣嗰種啊。 因為隻舞即係正式拍 MV 嗰陣時呢嗰隻舞呢就冇排晒成隻嘅。大家都可能見過 MV 呢都係得可能 chorus 少少咁樣啦。 嗯。 咁就冇排晒成隻嘅。咁但係到知道啊原來要上去可能電視或者咩邊度表演啦咁樣。咁就真係要搵排舞師由頭到尾即係唱加跳咁排。咁我知道要跳嗰陣時都係一個禮拜內嘅事。咁就基本上我都盡量日日都會去練囉。即係練到我已經 好似合埋眼都记得啦，咁先得咯。 系，所以有张安桥嘅生日派头作品，亦都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嘅龙虎榜第二十位呢一首嘅 Stay 嘅。咁啊，今日多谢你，亦都预祝首歌嘅成绩继续向好啦，多谢你啊！ 多谢你哋，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嘿，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 听我有施安桥嘅派台作品叫做 Stay，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气旋圆规将会在晚上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将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会视乎当时的风力变化，或者是听晚至星期三初时可能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做好准备。至于早前在热带风暴狮子山集港期间发生致命棚架倒冧意外，台长郑楚明表示感到难过，未来会改善预测和信息和资讯的发布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卡德、安格里斯特和恩本斯夺得，其中奖项的一半颁给卡德，以表扬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其余一半由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共同分享，以表扬两人对因果关系分析 的方法学的贡献。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全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无病征。本港累计12268宗确诊。新增患者由27岁至75岁，其中两人从巴基斯坦抵港，两人来自菲律宾，其余三人分别由肯尼亚、黑山和美国抵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天文台日前就恶劣天气警告的发布安排，亦都有议员提出天文台较适合隶属环境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重组政策局的时候可以探讨天文台的去向，但部门隶属一个政策局不代表不服务其他局。另外多名议员赞扬香港电台近来的表现，邱腾华说会继续做好相关人事安排和完善制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邀请你嚟个小反叛。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上面，未必每一样东西都控制得到，但组合石山家认为总可以有自己的一套去回应世界。新作品就是鼓励大家跳出旧有框架。 如隐居心作察言，即使疏识当年，对着世两年，却为诗的经典破格再发展。 作曲编曲石山佳，填词郑敏，监制石山佳 Morphy。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石山佳石山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34季社会服务及创新主题全新节目有幼教之行， 即是很多家长都会参加兴趣班的，但是我们参加兴趣班的方法是将他们的时间塞到满晒，没有时间休息，定是可以跟小朋友谈一下，给他们一起决策，是以兴趣为本的呢？ 有冰冰未来 乒乓波，本身是有些贵族官庭的玩意，乒乓乒乓这样打，就将这个乒乓的声音将这个运动称为乒乓球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欢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又嚟到星期一嘅奔神 Monday Blues。今个星期带俾大家一啲 low-fi hip hop 嘅作品，觉唔觉得呢个 beat 好熟呢？因为见到近期网上有啲好有趣嘅讨论，引申到我好想推介一啲唔同嘅 low-fi hip hop 作品俾大家。先至声明呢首系一首日文歌嚟嘅。 でどうしたの？いつの間にか大人になって、君のことがまだ死にたって、重ねた思いなら今も消えなくて、変なこと言うけど笑ってね、ずっと理想のデートを描いてて、店に入ったら視線が流れてて、やっぱあなたの曲はやばいねって。青春のそよ風を柿色に染めて、道行く哀愁を抑え込みながら、混雑しすぎた運動を数えて、今日はどっかに遊びに出かけよう、外は少し寒いねって君が言うから気づいて づけば手と手つなぐ俺は手汗ばっか気にして君の顔色伺ってるんだぜほらノリとかもちょっと違うかもでもそれくらいがちょうどいいのかも実を言うと寒さは余裕だけど冬も君と過ごせるきっかけを駆け出しては埋まるその距離なら近く二人は生まれなムーン夜空に浮かぶ変なことを言うけど笑ってねずっと理想のデートを描いてて店に入ったら視線が流れててやっぱあなたの曲はヤバいねって青春をそよ風を吐き色に染めて道行く哀愁を抑え込みながら混雑しすぎた因果を数えて今日はどっかに遊びに出かけようその目的は君を落とすこと青春のそよ風を秋色に染めて道行く哀愁を抑え込みながら混雑しすぎた因果を数えて今日はどっかに遊びに出かけよう 听过有雪姐的微风但可能很多香港朋友仔更熟悉的一个版本是来自 MC 梭河和 Kidney 的跌嘢唔好执很多人说咦他们是不是抄歌啊 Sorry 在 Hip Hop 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 Sampling 的 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得到的成就、很多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得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情绪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 有李荣浩和 Lexi 刘柏森的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讲紧 Lo-Fi Hip Hop 呢为什么要讲到 Sampling 这件事就不能够不介绍这位教父级的人马。 佢系 New Jobs。其实好多 hip hop 嘅作品入面都会系采用一啲原有嘅声带采样。然后音乐人会自己在上面加入自己的创作和歌词，而 New Jobs 就是经常一位被拿来取样的日本音乐人。 The mind expands, the body finds a temple in an area. In which you flip the script, you dip the pen and picture in my heart, a scene apart. It's a perfect circle. 到底有多厉害呢？基本上现在大家在市场上听的一些 Lo-Fi Hip Hop 作品，很大部分的时候灵感都是来自于他。而他也是将 Lo-Fi Hip Hop 和日本动画两者拼在一起的初代人物。听日有 New Jobs featuring Shing O2 嘅 Perfect Circle。 Blue, 나도 저 이곳은 너만 有来自韩国的 Uzi 和 Su Min 的 Pool。 当然啦，除了那个经常在做功课的小女孩是有这个 Lo-Fi Hip Hop 作品之外，其实香港很多音乐人都做的。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girl, you flawless.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when I'm with it.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you perfection.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no intentions. Girl, you stay shining like them diamonds in the dark, yeah. No baby walks away, you shining for my fire. I wish this system went missing, that it's true, do not your Texas. We go back to that rules up and I finish, but we saddest.Goosebumps on your spine, you'll be tensing up to thighs, and you're grabbing on my arms, girl, even in the dark.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girl, you're flawless.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when I'm with it.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you're perfection.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no exceptions. Girl, you stay shining like a beacon in a fog, yeah. You my muse, we got mutual understandingYou understand me like nobody else these days. People go too soon, so I'ma love you like nobody else. I'ma hold on to you like you my entire world. I'ma love on you a bit too old. Give you space when you need it, cause you know baby, regardless. So even though we're in darkness, you'll be.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girl, you flawless.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when I'm with it.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you perfection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girl, you're flawless.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when I'm with it.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you're perfection. You be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no exceptions. 有 Gareth T 嘅 Shining 之后，最后一首嚟个女歌手啊，佢系 Luna is a babe。 先知道得与失，记不记得不需太介怀。放过了别人，泪气都化解。其实话未化，或偶尔失态。Twenty five 同人斗快又唔够快。Twenty five 想要东西可以阴霾。Twenty five 查弄世界，去我揭穿一切正腐坏。太过快，要我去划个边界，拓荒了明天又扩大。Twenty five, twenty five。 脆地吹水，完美又有账单一堆， 应该起波交咗佢。 学会接受赞美与责备，要充满朝气，嘲讽统统笑你。做完每次厌弃，每个铭记，去到见未回头，记起咗一一细微。One to five， 同人斗快又唔够快。One to five， 想要东西可以阴霾。One to five， 查漏世界，去我揭穿一切正腐坏。太过快，我去划个边界，拓荒了明天又扩大。One to five，One to five，One to five，One to five，One to five，One to five。 仲有一首作品有 Luna Isabel 嘅 《Twenty Five》。